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中考的一些招生政策，怎么样来看那个中考简章，同时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另外呢，还涉及到了比如说在中考中的我们考生的一些应试心理，在这个非常特殊的阶段，我们的亲子关系如何来把握。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金华学校的两位嘉宾来和大家呢一块儿来交流。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问题，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随时留言。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体质健康分将计入中考成绩，学业水平成绩比重增至最大；清华大学新增邱成桐数学英才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市教委23号发布《北京市初中升学体育考试过程性考核方案（2018年修订方案）》。方案明确提出，今年9月1日新升入初一年级的学生将适用新方案，其他年级学生继续执行原过程性考核方案。2020年完成新旧方案的过渡。记者注意到，与旧版的方案相比，新方案将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纳入过程性考试之中，同时学业水平成绩在过程性考试成绩中比重增至最大。在具体评分标准方面，体质健康成绩评定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测试成绩进行评定，测试由第三方或学校统一组织实施。2018年北京市教育考试招生工作视频会议日前召开，全面部署今年教育考试招生工作，确保今年平安招考目标顺利完成。会议强调，今年是北京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关键之年和攻坚之年，招考管理要做到严字当头，相关部门要强化关键环节管理，筑牢考试安全底线，加强招生规范管理，确保录取阳光公正。要从维护考生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注重人文关怀，利用多种手段，通过多种渠道，为考生提供优质的招生考试服务，做好特殊群体考生的服务，尽可能为残疾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平等机会和合理便利。清华大学日前宣布，自2018年起招邱成桐数学英才班，符合条件的普通高中3年级应届毕业生及2年级在读学生都可报名。2018年拟招收不超过15人。邱成桐数学英才班将对考生的数学天赋、综合素养等进行全面考察，择优认定。选拔程序包括初审、测试、认定和确认4个环节。除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之外的入围考生，均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参加高考。 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份同科类本科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即达到学校录取要求，还要达到所在省份对此类考生的高中毕业各项基本要求。目前入围名单已经公示。目前海淀、东城、丰台等区的幼升小均已经进入了入户调查工作。按照市教委的要求，本月底前全市各个区将完成小学入学信息的采集工作。记者了解到，有些学校会选择和家长提前打电话预约时间入户调查，而有的学校则突击调查。未来多校划片和电脑派位将成为幼升小升学的主要方式。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了。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有关中考方面的内容。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华学校中考研究院政策研究专家涂迪飞老师，另外一位是静华学校高中教研组组长胡文凯。有很多的家长呢好像不太会看这个中招简章哈，先请涂迪飞老师呢来给大家呢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哈。 其实今年中考最大的变化呢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呢卷考和中考考试科目分数的构成， 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分比例变了。 哎，对，那我想各位家长呢和我们的同学们也应该都很清楚了，对吧？虽然总分还是580分，但是它的构成跟以前的中考截然不同了啊，这是一个变化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今年中考的人数其实变化还是在最近五年里面比较大的。啊，我们今年北京市一共的这个中考的这个报名人数6.5万人，其中呢北京生只有5.3万人，啊，非京籍的考生大概1.2万人，这是近五年以来我们中考人数最少的一年啊。这对于这一届孩子来讲，中考也好，高考也好，高考以后的就业的那一年来讲，可能压力呢要比往年要小一些啊。这可能是变化的地方。那么不变呢，就各区招生的数据，无论是这个高中也好，还是职业教育也好，总体上是稳定的。当然应对今年整个中招报名人数的下降，在这个分布上啊，在这个高中职业教育这个两大系列的分布上还是有一些小的变化，但总体上是稳定的。第二个呢，就是招录方式没有什么变化啊，无论是四个批次的设定，还是啊名额分配批次里面子项目的一些详细的规则啊，这个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再多说一句，今年实际上应该是名额分配批次里面包含多个子项目最后一年了，因为明年的中考虽然考试跟今年一样，对吧？但是明年的中招的志愿填报在个别批次上，尤其是名额分配批次上变化又很大了啊！当然这是明年的话题了。 对，这个初二的家长需要注意。 哎，对，初二的家长要注意了，明年志愿填报的时候，您的那个志愿填报的政策跟今年就有所不同了。所以总体上来讲呢，这就是今年中招志愿填报啊招录方面的变与不变。 涂老师呢来给我们就是科普一下哈这些中招的名词。 是这样，实际上我觉得家长们呢可能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招生简章更好一些，就是你按招录的批次去看。按招录批次去看，因为我们不同的这个招生类别其实在各个批次里面呢还是分布比较明确的。比如说我们打开招生简章可以看到，这里面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里面的重头的5+2贯通培养和国际班基本上都是在提前批的。那么我们如果考虑职业教育的家长，尤其是5+2贯通培养的家长，包括国际班的家长，那你要关注提前批次的招录。那么这是提前批次， 就研究这一块。 对，你就看这一块和招生简章相对应的这个内容就好了。那么第二个批次啊，因为我们中招呢一共四个批次，提前批、名额分配批、统招批和补录批次。那么在第一次志愿填报的时候，也就是七月拿到分以后那五天的志愿填报中呢，您实际上填报的是提前批、名额分配批和统招批次的志愿。 那么名额分配批次涉及的全是高中，普通高中或者是师范高中。那么这个批次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优质高中的再分配问题。那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校额到校、市级统筹，包括市级统筹一、市级统筹二、市级统筹三，还包括优质高中名额分配，三个子项目汇总成我们的名额分配批次。去年还有一个叫乡村计划，但是我们翻看今年的招生简章中呢，没有相关内容，应该没有单列了。那么第三个批次就是统招批次。那么这个批次里面包括了绝大部分的高中和一部分职业教育项目。当然这个职业教育项目在统招批次里面五加二贯通是没有的，主要是一些五年高职、三加二中高职，还有一些中专技校这样的项目。那我想家长们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批次的角度把各个项目看清楚，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呢，中招现在我们整体上去看呢，首先我们看今年的招生简章里面，跨区招生仍然是在进一步的缩减，尤其像东西海这些区，那基本上本区内进行招录了。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家长们呢要关注的更多的是你所能报的学校的数据。跨区你可以报，你有报的资格，但是你想报的学校在你所在的区有没有投放名额，这才是最关键的。 对， 你有资格报，但是你想报的学校并不在你这个区投放名额的话，实际你没法报。那么首先，所以呢，这点上就是要关注你能报的学校。那这个在我们招生简章中按区分裂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标校。那我们家长一定再缩减范围的话，就是我孩子所能上的目标校，我这个目标校在每个批次每个项目中投放多少名额， 有没有在我的这个区投放名额？ 哎，对，有没有在我的这个区投放名额，或者在我的这个区投放了，比如本区的优质高中投放了，但是它不同批次里面，比如说同一个学校在名额分配批次里面投放了三个子项目里都有可能投放名额，比如说校额到校投放了，比如说市级统筹投放了，比如说优质高中名额分配投放了，再比如说在统招批次里投放了，那一个学校可能在 N 个项目里都投放了名额，那怎么去看这个学校招生总数呢？你就需要把你目标校在各个批次投放的人数相加汇总，哎，这才是你目标校招生的数量的变化。那么根据这个数量的变化，你也可以初步的对你目标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不能仅仅看他在统招批次里投放的名额。那我觉得家长从这个从最大的批次到项目到目标校这么一个逻辑去看这份招生简章的话，就会比现在我们平铺的去看要清楚很多。 那是不是说不同类型的家长他可能会选择不同的维度来看？ 哎，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如今年呢，因为名额分配仍然分 A 队列 B 队列啊，这块我可以普及一个概念哈，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包括一些专业的那个文章里面会说 A 队列 B 队列。那其实这个所谓的 A 队列 B 队列呢，就是优质高中名额分配中对优质高中所属初中叫 A 队列， 对， 其他初中就叫做 B 队列啊。那么同样一所优质高中 A 队列 B 队列，因为参加的人群不同，那么分数线也是不同的。那么如果你的目标是这些优质高中的话，家长就要去看什么呢？要看名额分配，要看统招批次，啊，当然名额分配还有一个要求是500分，对吧？你说那500分以下的，或者是说我目标校很明确的，比如说特长生、实验班，哎，我明确的就要考这个实验班，我明确的就要考特长生的话，那可能您主要 看 统招批次了。 因为人只在统招。 哎，对对，因为这两个项目呢只在统招批次里投放名额。 反过来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特长生或者是其他的像这类考生的话，如果你没有填到统招批次里，你就浪费了你 特长生。哎，对，还特长生必须是统招第一位，第一志愿。 好，那么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哈，像白哥他说中等偏下的孩子走私立学校国际班和贯通项目哪个比较好？其实他这个可以关注提前批次，但是说走私立学校国际班和贯通项目似乎有一点的出入。我们的国际班刚才我们说的应该是公办学校的国际班， 哎，对，公办学校的国际班，但是北京呢，从现在 从我们招生简章看呢，也有一些这个国际的项目，其实它不是国际班了，它实际上是国际学校， 嗯， 哎，或者是国际项目这样的，是有一些民办学校包括这样的项目的， 嗯、对 对。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等偏下的孩子，据我所知，像一些这个，比如说二中啊等等，他们的这个国际班的分数其实是不低的。 哦、对，实际上我们好的国际班的分数相当高， 高 甚至个别的国际班的项目的分数不亚于、 嗯、 同一个学校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家长可能还有一个点要考虑啊，因为这两个路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贯通培养项目呢，基本上你未来的五加二嘛，七年，你基本上是在国内学习。 嗯。 啊，基本上是国内学习以后，拿到一个全日制大学专升本的毕业证书以后，走向就业，对吧？ 嗯。 那但是你如果想上私立学校的国际项目，那就意味着你选择了出国， 对， 至少是说你的目标是出国、 嗯、 那这两个路径 截然 不同，其实不应该从这两个项目本身去考虑，而是应该从你对孩子未来的这个规划角度去考虑、嗯、 对， 因为这两个路径是截然不同的， 虽然说它放在了同一个批次里面， 对对， 是，但是彻彻底底的是两条， 哎，两条路径，两条完全不相同的路径。 对，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除了我们看招生简章，它这个一些批次等等这种要求，更多的是要考虑孩子未来的发展， 哎、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字面上的批次。 补充一点，因为我们的贯通培养呢，它不同的项目也有不同的分数要求。今年呢，仍然分三类， 嗯， 520，对吧？二外的小语种， 520， 460， 嗯， 啊，430。啊，换句话说，你想报贯通，你不能低于430， 最低不 能低于，哎，不 能低 于430、 嗯。 今天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节目中，我们所提到的中考分数呢，就是你中考最后的总分了，就是文化课、 嗯、 加上你的体育分数啊，英语分数加上你最后的加减分数，我们说的今天说的都是总分了。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为大家请到的是清华学校中考研究院政策研究专家涂迪飞和清华学校高中教研组组长胡文凯老师。胡老师同时也是语文老师，是吧？ 是的。 都能够感受到语文现在的这个中考或高考当中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无论是分值，还有说将来在招录的时候，比如查小分的时候，现在都先看语文了。 是的。我今年呢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已经30年了，那么这些年当中呢感受到了语文这门学科在我们整个中高考过程当中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到今年为止呢，我们看到了语文在中考和高考当中的权重已经放到了最重要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我们说呀，通过中考的阅卷过程当中，我们得出了一些重要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在我们答语文试卷当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第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阅卷老师往往在阅卷的过程当中，他想看什么，其实是看孩子们那些关键词。我们首先呢抓住孩子的关键词，老师就想把所付的分给你，然后再看你语言组织的质量如何。这是我们从中考语文阅卷的这个角度来审视的。当我们遇到阅读题的答题的时候，特别是像我们从今年中考啊刚刚增加的诗歌鉴赏这个板块，很多的孩子们呢在答题的时候呢，经验就是一个字编，甚至我也听到一些家长啊说你就把这个题给编满了就行了，啊，耗费了孩子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语文这门学科呢，容易误导孩子们，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一些阅卷当中的一些规则，小规则，比如说基本上我们遵循的一个就是孩子们。表达的差不多，有时候就可以得分。这样长久以来呢，孩子们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无论期中期末还是模拟考试，拿到语文试卷，其实孩子们很开心。他发现他每道题都好像能得分，啊，不是一分就是二分。整个这张语文试卷下来呢，其实总成绩并不理想。他不像理科，理科零分就是零分啊。 嗯。 啊，那么语文这样的答题的这种阅卷方式呢， 会让孩子觉得呢，反正考试我就编吧。 但是他的整体的逻辑啊，思维啊，结构啊，往往是没有的。 是的，比如说诗歌鉴赏当中有一种题型叫做练字题，就是让我们鉴赏诗歌当中的某一个字写得特别的奇妙，让孩子们对这个字进行赏析。那么我们从命题的角度来讲呢，往往这个字呢，它都是一个动词。而我们在答题的时候呢，孩子们找到这个字，作为一个中考生，他找到这个字的难度系数并不高。但是孩子们往往呢，在答题的时候呢，就很笼统的对诗歌的内容呢，进行了个简单的一个引述，就开始答题。其实我们在答题当中，第一步应该是先要明确的表达一下，这个字就是作者采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在中考当中，通常是修辞手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所以往往在这个字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答案通常采用的是拟人的修辞手法。然后第二步呢，要把有这个字的这诗句用我们的话把它表达一下，也就是我们说的译成现代汉语，同时呢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这样来构成完整的一个诗歌鉴赏的答题的这么一个方案。这就是所以呢，我们在语文答题当中它有很多的这种步骤性，这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就是逻辑。孩子们往往听到逻辑这两个字的时候，他感觉到他是抽象的。但是我们把它具体化，就告诉孩子们，第一步你应该表达什么，第二步表达什么，而最后一步表达什么，这样整个答题就有逻辑性了。 海涛说，回京中考的话，体育的平时成绩怎么算，还有参加实践活动的分儿是不是就没有了呢？ 是这样，第一个呢就是体育成绩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规则呢是你体育的考试成绩，因为你不在北京嘛，你跟没有过程那个十分嘛，那就是体育成绩的最终得分乘以3/4。乘以3/4，那最后得出你的体育分。那如果你体育考试是30分，乘以3/4，那正好就是你就是变成40分，那就是满分，对吧？他就这么认为你满分，简单推算了。那么那个 实践活动 是你选考科目的嘛？那就是选考科目的总分乘以9/10。 9/10。 那理论上，如果你某个科目，你得了90分，到9/10就是100分，那他实际上跟你选考科目最终得分有关。 最好的时光说，哪里可以找到靠谱的往年的高中的录取分数线？ 昨天还有家长问，这个招生简章里怎么没有录取分数线呀？官方的角度啊，应该没有一个招生简章或者一个名录里面有各区每个学校录取线，但是就我们自己看到的无论有一些区的考试研究院和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数据呢，其实如果你找到北京市主要高中的统招的录取分数线，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儿啊。但是哈，我们只能说网络找到的资源，你自己要对它的真伪进行一个鉴别，你不能说就是一味的相信说我网上的一个表格，这个里面那你除非从教委的网站或者各区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你看到的数据那肯定是准确的。那其他的网络上的这些数据，你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还有就是你关注哪所中学，去上这个中学的官网。 那不就北京市也不是所有高中 都 会在它的官网上去公布当年它的录取线的。 打咨询电话，各个中学的咨询电话。 对，我觉得你这么打，虽可能老师未必一定告诉你多少分，但是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 请涂老师呢，就是高度凝练，给总结一下对于中考即将到来的这场考试，我们的家长和考生怎么样来对待？ 我觉得可能对家长来讲啊，我其实道理就不讲了哈。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中招的志愿填报来讲，一定要搞懂政策啊。我在我自己的课堂中，我也经常给家长讲哈，我们中招有一个前言啊。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家长，我估计整个中招都报完了，那个前言都没读过。你如果想把政策搞清楚，其实60-70%的问题前言里就有答案了，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把政策搞清楚，这个时候不要盲目的听从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啊、表格呀、攻略呀，而是你自己应该去把这个政策真真正正的研读清楚。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了解清楚的时候，第一不冒进，对吧？你不能我说我孩子分数出来以后，我把所有志愿都报成特别好的学校，当然呢也不保守，说我孩子一定能去的学校我报在第一志愿，